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54集，开封第一吃货。展昭听后微微张了张嘴，显得惊讶又厌恶。那女子无论是否是他所爱，但也为他而死，人都死了还说风凉话。 后来我想了想，也许那些年他一直在隐藏真正的自己。公主看上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痴情和专一，然后哑女的死是关键，我怕这一切都是他算计着来的。所以老夫也的确怀疑过哑女真正的死因是什么。总之此子太可怕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点头，的确可怕。 你怎么不拆穿他？ 公主到今天可能都以为是我逼死了哑女，无凭无据，我能说什么呀？说出来又能如何呀？他俩已然成亲，在公主心目中他是个情圣，总好过他是个人渣吧。念在这几年他对公主还不错，我也懒得去拆穿他。 可是他当上驸马之后也并未权倾朝野啊。 展昭觉得有些奇怪，王峰那么费力才入了朝，怎么没见他功成名就？ 这世间之事啊，有时候真的人算不如天算。他刚当上驸马的时候啊，的确有野心勃勃的感觉，可没多久先皇突然病逝，幼主登基，也就是当今的皇上。皇上文倚重褒相，武就有九王爷这根定海神针，再加上太师在开封的势力，根本用不上什么驸马爷。另外啊，公主无心正事，所以皇上让驸马爷什么都不用干，专心陪着公主就行了。于是到最后他只是做了个昊天楼的楼主。早些年可能有些怨言，但与我也闹翻了。最近几年则是越来越低调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守心认命了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九娘拖着下巴问王丞相： 赵祯小皇帝为什么没给他封个什么大官做做？他皇姐给他帮了那么多忙，没理由不优待自己人呢。 这的确是奇怪，皇上从小就不喜欢他， 理由呢？ 白玉堂也有些好奇，心说赵祯看人准也不会准到这种地步吧，都能跟小四子媲美了。不过他们都知道赵祯小时候和小四子应该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，小四子是有天赋，而赵祯则是纯粹的腹黑而已。 这事情你们有机会只能自己问皇上了，老夫也不清楚。 王丞相说着叹了口气，拍桌子： 唉，养不教，父之过呀。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毕竟我养育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会那么坏呢？这想起来就一肚子气。 展昭和白玉堂他们从王丞相口中得知了另外一个王峰的形象。只是先不论他究竟是好是坏，单说案情，如果他不是为了复活情人，那他搞了那么多事端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 那王峰有没有什么疾病或者别的野心？ 王丞相想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摇头： 我跟他太久没来往，不清楚了。 最后展昭和白玉堂起身告辞。王丞相要留众人吃饭，但是展昭和白玉堂还有案子要查，丞相拉着人不让走，后来丞相夫人出来了， 和九娘也认识，于是展昭和白玉堂留下了红九娘在王丞相府中吃饭，他俩就先离开继续查案。离开了丞相府，白玉堂就见展昭微微皱着眉头。 你怎么看？ 本来想趁机问问九娘还有我娘那边情况是怎么样的。 原来没在想案情啊。 我是想换换脑子，这案子查得我头都疼了。原本还以为王峰是个痴情人，和屈仲远实业一样是为了复活情人而闯祸的，搞了半天原来还是不对。 那接下来呢？时间还早，我们去哪儿？ 反正不去太学，要不然回一趟开封府吧，把事情跟包大人说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别处转转。 白玉堂自然是没意见，和展昭一起往回走。到了开封府，却听说包大人下朝的时候让皇上叫走了，要下午才回来，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就决定找个地方吃晌午饭。只是刚出门，展昭就感觉自己的衣服后摆被什么拽了一下，然后呲啦一声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回头就看到小五叼着他那件袍子的后摆坐在门口瞧着他和白玉堂。展昭提起衣摆看了看，一件好袍子又毁了。白玉堂伸手摸了摸小五的大脑袋。 小五好久没扯你袍子了。 展昭搔了搔头，他们这几天都在查案子，都没理小五。大家又去了太学，小五也没法跟着去，估计他闷得有意见了。于是展昭就抬手拍了拍小五的脑袋。 走吧，一起去太白区给你买个肘子吃吃。 小五欢欢喜喜地晃着尾巴跟着展昭白玉堂出门了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短了一截的衣摆， 要不要去换件衣服？ 怕什么，里面穿着裤子呢。 这猫还真是什么都不讲究。 两人带着小五到了太白居，发现人少得可怜，此时正好是饭点，这和以往可有些不同。说起来，两人往路上看了看，今天街上人就不多。展昭和白玉堂到了二楼坐下，问来上茶的小六子。 怎么这么少人啊？ 哎，别提了，叫个昊天楼往外派菜免费吃，还都是好菜，这不大家都去了吗？昊天楼那是什么地方，普通百姓平时哪吃得上啊？我们这几条街的饭馆今天都没有生意。 昊天楼派菜？ 两位爷，昊天楼的菜其实也不一定比我们太白居的好吃的，我们这儿的厨子就说昊天楼的厨子其实也没什么真本事。 展昭和白玉堂突然想起了之前白福在太白居买的佛跳墙，庞玉说吃了和昊天楼的味道一样，莫非那个厨子原本是昊天楼的？ 你们那个新来的厨子能不能请他过来？ 今天没什么客人，他应该还挺闲的，不过嘛，他脾气很怪，人也很挑剔，他要是说出什么冒犯的话，你二位可别跟他较真啊，他做菜好吃的。 展昭点头表示可以，于是小六子就奔后厨了。没一会儿带了个年轻人上来，这人30不到，留着一撮小胡子，抱着胳膊，一脸的嚣张，长相还是不错的。那年轻人跟着小六子过来，瞧了瞧展昭，又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眼一翻往上看。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对视了一眼，看着很欠揍的感觉。 哎，你倒是客气点啊！这位叫郭天，是我们这里的主厨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意外，太白居名厨不少，很多都大有来头。毕竟太白居是开封府数一数二的大酒楼，这个郭天年纪轻轻竟然刚来就坐到了主厨的位子，看来是不简单。郭天抽了张凳子坐下，没等二人开口，他先问， 这太白居那么多厨子里，谁做的哪道菜最好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明白他的用意。郭天瞄了白玉堂一眼， 上下打量之后摇摇头，又看了看展昭，摸了摸下巴，似乎是在琢磨什么。白玉堂端着茶杯喝酒，觉得不要去理会他比较好。 说不上来。 姚大厨的豆腐鱼头。 白玉堂继续喝酒，想着豆腐加鱼头，这是多么腥气的存在。展昭的话出口，郭天倒是愣了，瞧了瞧展昭。 哦，你还有点见识。 那是。 太白居哪道菜做的最不好，但是卖的却很贵。 陈大厨的孤老肉。 郭天又看展昭，表情也缓和了一些。 整个开封哪儿的菜最好吃？ 太白居。 哪儿的酒最好喝？ 展昭伸手一指白玉堂。 他家的。 你家是开酒庄的？ 郭天转眼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望天，小六子在旁边补充。 五爷家里藏酒多，据说天尊爱喝酒。 天尊？ 郭天听到这名字之后似乎是打了个愣神，随后又端详起了白玉堂来，若有所思状。白玉堂和展昭倒是也不好奇，很多人就算不是江湖人也听过天尊的大名。 那你觉得太白居哪道菜最好吃？ 都差不多。 郭天嘴角抽了抽，显然很不满意这答案。 整个开封哪儿的糖醋排骨做得最好？ 糖醋排骨不就是一个味儿吗？酸酸甜甜。 东来区的。 哪儿的水煮鱼最好？ 月星阁的。 哪儿的番茄炒蛋？ 城门口那家炒饭铺的。 哪儿的烧饼？ 开封府斜对角那家沈家烧饼老铺。 哪儿的糖醋栗子？ 就对门那家。 哪儿的臭豆腐？ 西城甲子弄第五个门口那个老大爷家卖的，每天早起只卖50块。 郭天张大了嘴，惊骇地看着展昭，随后眯眼睛。 哪儿家的火锅？ 火锅开封城里的话，是城南那家小王火锅的好吃。不过啊，其实最好吃的是赵普群英的野菜火锅配野味烧烤。 郭天身子往后一仰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展昭。 你是谁？宫里的御厨？ 我是。 展昭刚想自我介绍一下，白玉堂帮他补了一句。 开封第一吃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